多半都把这首的难吃啊，多半给他一顿喇叭的不了不了，多半都把这首的难吃啊，热炒锅辣椒干肉卷烧的光明的呀，多半都把这首的难吃啊，大把飞嘎地的喇叭的老虎的说嘛就把这车停下去啊，人人叫口大街干牛街上街干牛街啊，把人的雷公大门的站在路上，这个男人干牛全上这个名字，说嘛就把这手顶来吃啊，这个把飞机转了把人都哭了，说嘛就把这手顶来吃啊，这个男人干牛全上这个名字，把人的泪哭